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睁开眼睛才发现这一切没改变。这是属于我的小世界， 属于我的快乐。

己都胆怯，能不能不爱了？因为爱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你忘了。能不能不爱了？爱情它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爱割舍。我不能睡。